吹，纷纷扬扬雪花飞，盖上故宫麒麟碑，飞过西山惊雪碑，迎着雪花转雪球，打着嘎嘎热汗流，推着铁环不抬头，变着法儿来去相逢。山腰一顶和小二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，要问什么解心宽，问一过过棒儿边儿。 87.6， 来了您的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本栏目由化维鲜胶囊特约播出。次富牌化维鲜胶囊是以蝙蝠蛾被毛孢菌丝体粉、人参提取物、黄芪提取物、葛根提取物、丹参提取物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具有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。致电88864417 88864417。德育堂牌黄金茶色素胶囊是以黄金、荞麦、桑葚、茶色素、吡啶甲酸铬、胡精、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功能和人体事实试验证明，具有辅助降血糖、辅助降血脂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、妊娠及哺乳期妇女。致电88864417。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佟麟传》。 书接前文，佟麟也想起来，这个鼻烟壶的确是尊贵，那乃是康熙皇帝御用之物，在加封雍亲王的那天赐给他的。雍亲王视为生命，老在怀里揣着，老使用，这玩意丢了是叫人心疼。佟麟就问爷，丢了多长时间了？这今儿早起的事儿，按现在来算不超过一个时辰呢。哦，外人来过没有啊？就年的人给我问安来了，我们老伙闲客，我送他出去一转身就没了，你说怪事儿不？那这个书房里边谁在这儿呢？何春何吉啊，就他们俩在我身边。我问他俩，他俩说不知道，你说怪事儿不？爷，咱这么办行不？我在您这儿住了不是一天了，我发现两位总管忠厚老实，他们焉能坚守自盗？他偷谁也不能偷您的。要是普通的东西可以，那鼻烟壶御用之物，他敢偷吗？他活腻歪了吗？他留着也没用，我敢担保不是他们干的。至于外人嘛，当然了，人多手杂，他们要经常出入您的书房，那是值得怀疑的。可是旁人谁也不敢进这书房，他们怎么能把这东西偷去呢？你看那二三百人都在那跪着，这玩意难点儿，爷开恩吧，让他们起来吧。不过您放心，这事我帮着调查，肯定把实物追回来。爷，我替他们求情了。哎，海川呐，你这个人就是善良，好吧。要不是你求情，我绝不饶他们。说着话，雍亲王到院了，往台阶上一站，倒背着手，都滚起来，起来吧。要不是佟老师给求情，我让你们这帮猴崽子跪个钉糟木烂。哎呀，全起来了， 谢爷，谢爷。然后又谢过佟林，佟林让他们各干什么就干什么，然后把何春和姨叫到屋来，这俩人吓得直哆嗦呀。佟林就问：“二位仔细想想，这东西怎么丢的？我们都想过了，您说怪事儿不？爷说的一点都不假，就在这桌上放着，就在这茶盘儿。”送年的人的时候我们也跟着送来的，等回来就没了。你说这事儿是出轨了，这不是吗？搜查过没？搜到了，怎么没有啊？我帮着搜搜。这佟林亲自检查，从门槛这开始，按着顺序一步一步往里平推。您说这个书房能有多大？充其量30多平，屋里的桌子、太师椅、茶几，等等等等之物，那摆着的东西明晃晃的，看得清清的，那鼻烟壶、镶宝石的锃明刷亮，那还看不见吗？的确是没了，没了可是没了。得看看留下什么蛛丝马迹没有。何春用手一指，这不这茶盘，就在这茶盘里头搁着来的。佟林用手绢垫着，把茶盘轻轻托起，仔细看看，又看看这张八仙桌，不看桌表面，往桌子底下看，从底下往上看。何春和吉心说：“怎么那玩意儿还能藏在那儿吗？”佟林不看则可，一看，从桌子底下拿出一个纸条来，问何春和吉：“你们看见这个吗？”“ 没有， 我们光看桌子面了，怎么在桌子底下还有个纸条？”佟林放到桌上一看。这纸条上卡着个戳，是什么戳？是个人头像。这个人头像是黑色的一个寿星老，大背的头，胡须栩栩如生。雍亲王揉了揉眼睛：“海川呐，这怎么个意思？”“爷，一切都清楚了，鼻烟壶丢了，怎么丢的？叫这人偷去了。这人是个江湖大盗，他做案子留下点标记，这纸条就是他留下的，贴到桌子底下了。为什么整个寿星老呢？我猜测，不是这人的绰号叫寿星老，就是他的名字叫什么寿星老，肯定直接有关系，这就是他的标记。”海川呢？不能吧，大白天的，咱们府里上上下下这么多人，说进来个人谁都没看见，我陪着老年在这唠嗑，他躲哪儿了？怎么一转身的功夫鼻烟壶丢了？他什么时候贴的这纸条？这不出了轨了吗？爷，您跟我出去闯荡江湖那么长时间，什么人你没遇上过呀？这就叫特殊的高人，要叫您看见，那叫高人吗？那不就成了凡夫俗子了吗？证明此人有绝艺在身。另外，爷，我不是给您吃宽心丸，这人来是冲我来的，肯定不是冲您。拿走鼻烟壶也是冲我佟林。您放心，这事儿包到我身上，我指定把国宝追回来。 这也得送国宝。雍亲王一听还说，那算了算了算了，这跟那翡翠鸳鸯镯不一样，鸳鸯镯是我父皇非要不可，非破案不可，这鼻烟壶我有的是，丢了丢了吧、哎、既然是牵涉到你头上，我就不生气了，咱家有的是好东西，丢就丢吧，还穿呢，别往心里头去。雍亲王说着把这纸条拿过来刷刷撕了，什么意思？怕佟林上火，要怎么爷儿俩贴心呢？佟林也不再解释，但佟林一琢磨，这两天呢我别掉以轻心，万一王府再出点事儿，我得负全责呀，这又哪位不缺了，我在王府待着，我倒要看看是怎么回事。故此雍亲王晚上睡觉的时候，佟林就在这书房休息，一天两天三天五天八天半个月，佟林正在熟睡之时，就听见那茶盘似乎响了一下，一般的人全也听不见声，唯独佟林耳朵尖，你咕噜声就起来了，拢目光观看，好像眼前黑影一晃，等佟林追到院里头踪迹皆无，佟林赶紧盯着腰上了房，手打凉棚扎着背往四外观瞧，什么也没有。嗯，这人的身法何以如此神速，从房上跳下来回屋点灯仔细检查，嘿，你说怪也不怪，丢失的鼻烟壶又放在原处，这蜡烛灯一照锃明刷亮啊！不仅如此，鼻烟壶的底下压着个纸条，跟佟林发现桌子底下贴的那纸条一般不二，上面印着一个寿星佬，所不同的是背面写着一行小字儿，上写佟大侠明日午时九公主坟一会，吓得卡着喘呢，让佟林明天中午到九公主坟跟这人会面。看来这个人不是被偷东西，你这鼻烟壶在之前人家不是冲这个，的确叫佟林猜中了，为佟林来的。佟林就把这个纸条揣怀里头，没敢让雍亲王胤禛知道。可那第二天雍亲王起来了，佟林乐呵呵的把鼻烟壶拿出来了，耶，找回来了呀，哈哈，我海川你真神仙呐、啊！你从哪儿找回来的？人家给送回来的，是吗？他为什么偷了我的鼻烟壶又给我送回来的？那谁知道了，也许这人好开玩笑呗，也您看是他一点都不错，找回来就好，也您就不必深问了。佟林并没说晚上发生的事情，怕雍亲王害怕，只是做到心里头有数。佟林暗想，这个世外的高人究竟是谁？哎，不管你是谁，到九公主坟我就知道一切了。把包收拾好了，腰里的缠好了宝剑，秋风落叶扫，鹿皮套穿好了，这对子母鸡爪鸳鸯月，毛蓝布的裤褂干净利落，把土黄布的大褂在外边一罩， 第二天中午之前出了北京城，找到九公主坟。那位说哪那么个九公主坟呢？这是一种传说了。有人说这座坟呐，里边埋的这个女人是崇祯皇帝的妹子，还有人说是崇祯皇帝的女儿。怎么叫公主呢？是明朝留下来的。那么现在事隔多年，改朝换代，谁来修饰啊？谁来管理啊？没人儿。年纪越累，这座坟呢就变成了荒坟，周围的院墙有一部分已经坍塌了，这个院里头蒿草长起多高了呀，甬路也遭人破坏了，而且这个地方十分荒凉，就是白天也很少有人在这儿路过。据说呢最近还不太平，经常有人拦路抢劫，胆小的人更不敢在这儿过。佟林呢就找到这儿了，因为在北京他住的时间也不短了，有的地方不熟悉，一打听也就知道了。佟林来到九公主坟外，这坟前是一条官道，这条官道已经是废弃的了，坑坑洼洼，十分不平，对面是茂密的树林，九公主坟周围也是树林，正门大锁锁着，多少年不开，铁链子锁上全是锈。佟林没走进正门，往旁边转，有一道墙啊已经塌了，他越过这道墙就到了九公主坟这院里了。皇家的陵寝能像一般人那样？这座九公主坟占地十几亩，树木交杂，蒿草多深。佟林分蒿草往里进，这才来到甬路上。这条甬路青条石铺的，这倒是光滑整齐，两旁边镶的那个砖牙子大部分都坏了。佟林顺着神道往前走，不远就是那个大坟包，这坟包啊也有两间房子大小，上头长满了蒿草，前边立着一桶碑，在碑前就是石头的供桌，桌上是石头的蜡签、香炉，当当当。佟林呢也不知道谁找他呀，他就一边往里走着一边学嘛，等来到供桌这儿，这才发现石头的香炉蜡签堆到旁边去了，在神案上放着个包袱皮儿，在包皮儿上盘膝坐着一位老者，虽然是坐着也能看出来这人个儿并不高，腰板倍儿直，五星朝天，是闭目养神。在他身旁放着个长条包袱，这老者呀这大脑门子特别显眼，是锃明刷亮，长得是大奔头，另外那头发呢剩的不多了， 在这后边大概还有那么一二百根吧，他把它拢起来，用红头绳系了个小抓髻，穿着一身原青色的裤褂，十三太保的纽派，腰里杀的大布，显得干净利落。往脸上看，这老头挖口脸，翘下巴，刷白的山羊胡，往前撅撅着两片大山峰耳，鹰钩鼻子，山形的嘴，那脸上的气色通红啊。佟林端详了半天没见过，就想到那纸条肯定是他留的，纸条上卡的那个戳肯定就是这个人，因为那上面印的是个寿星，那么看这个人跟那寿星也差不多少。佟林一躬扫地，老人家，我来了，是您找我吗？小可礼过去了。这就叫礼多人不怪，有什么事咱放到旁边，礼貌不可缺少。佟林这一施礼，老者的眼睛慢慢的睁开了，这眼皮一撩，从里边放出两道寒光来，可见这个人呢元气够多足吧。这人眼眉稍微挑了挑，看了看眼前的佟林，迟愣了那么两三秒钟，然后双腿一飘，从供桌上下来了。佟大侠果然按时来到九宫主坟，信义可嘉，哈哈哈！佩服佩服啊，佟大侠，这不是我家，没什么好招待，另外呢也没有椅子和凳子，就赶三佟大侠你我二人席地而坐。这老头还带了条毯子，就在这个九公主坟的碑前有一块干净的地方，把这毯子铺平了，让着佟林分宾主落座，像那日本人似的，面对面两人盘膝坐好了，小包都在身旁放着。佟林坐下之后啊，再次施礼，请问老人家尊姓大名，先乡何处，把小可佟林唤来，不知有何训教。佟大侠，您太客气了，您这么说真让老朽无地自容啊。说实话，我想去找您，您的门槛太高了。不是有那么句话吗，侯府门前二品官呐，何况这是堂堂的王府呢。再者说去了多有不便，据说您家呢虽然离着王府不远，上有老人，你我谈话也不方便，老朽左思右想才选择了九公主坟，劳动侠客爷金身大驾来的这地方，我心里倒觉得很过意不去，哎，万望佟大侠原谅。另外您问我是谁呀、啊？